友，不准用坏念头。妈妈说，妈妈说，是最好理由，还是最烂借口？

牵你。 生只想幸福，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苦。时间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才能遇见我的 Angel。

此去拥有曾经的温柔。不要给他说，不要对他说。 Yeah.

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心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轻妙。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